今日同大家讲个故事，就叫身后有鬼。同时小王呢，浓眉大眼，身高就1.8米，虽然呢算唔上系靓仔，但系都几风流倜傥嘅。再加上呢，佢个人呢就比较外向，喺单位里面呢都几受欢迎嘅。虽然佢先得35岁，但系单位里啲人呢都习惯咗叫佢做老王。所以呢，佢身上发生咩事，佢单位里面嘅人呢都会知道嘅。阿老王呢最大嘅兴趣爱好呢就系鍾意上网啦，仲有就系打下机啦，有时玩得兴起就会通宵上网㗎啦。呢件怪事呢就发生喺佢上网嘅时候。佢屋企呢就住喺县城一高档嘅小区里面，标准嘅4房1厅。加埋一个书房，自从屋企买咗部电脑放咗喺书房里面之后咧，唔系经常喺书房老王咧，依家就经常入去书房里面打游戏，仲经常同佢13岁嘅仔争电脑玩，仲揾咗一个依家好多家长都揾嚟做嘅借口，就系细路仔咧唔好养成上网嘅习惯，上网好容易令佢哋变坏嘅。到咗一个晚上。吃过晚饭之后，阿老王乜嘢都唔做咧，就冲咗入去房，打起传奇游戏嚟啦。嗰阵时咧，佢已经40几级噶啦。嗰日晚上天气非常之炎热，个天咧仲黑沉沉嘅，时不时咧从出就传来几声打雷嘅声音。在游戏当中咧，佢俾人攞刀追住嚟斩，但系佢又唔够人哋高级咯，就激到喺度问下人哋啦。大约到咗12点钟啦。阿老王咧感到身后边凉浸浸嘅，顿时之间个汗毛直立。佢望紧磅磅空调，个空调又冇对住佢吹，佢又冇开窗噶。于是佢起咗身，活动一下，再准备打多2个钟就去瞓觉啦。突然之间咧，佢发现后边有个人影，佢以为系佢个仔喺度偷睇佢打游戏，就准备过去闹佢几句啦。正当佢准备走过去闹个仔嘅时候，佢全身突然之间变得僵硬，喐都喐唔到。佢用眼尾睇一睇嗰个细路，嗰个根本就唔系佢个仔。只见嗰个细路面色苍白，眼睛发着绿光，露出诡异嘅微笑。吊颈下边咧就鲜血淋漓，身上嘅校服咧就破破烂烂嘅。但系咧个细路就冇去望阿老王，只系眼定定咁望住部电脑，喐都唔喐。时间好似停止咗咁。都唔知过咗几耐，阿老王就觉得个身体可以喐啦。正当佢想夺门而出嘅时候，个细路个头咧突然之间跌咗落地，个细路咧就执起个头，慢慢咁一步一步咁行出咗书房，只留低2条血脚印。行到出书房门口就之后，就慢慢咁消失咗啦。呢个时候咧，我觉得喺鬼门关行咗一圈嘅老王。就好似癫咁一样，冲出咗书房，走到去卧室里面，好大力咁摇醒咗佢老婆，一粒咳咳咁将头先嘅事情1五1十咁讲咗出嚟。佢老婆以为佢打机打懵咗，喺度一路咁闹佢。但系咧，等佢老婆去书房睇下嘅时候，见到2条血脚印嘅时候，都吓到面青口唇白。但系佢又唔敢大叫啊，惊吵醒佢哋个仔。两公婆咧。就胆战心惊咁坐咗喺梳化度，坐到天光。到咗第二日嘅早上，佢两个先至慢慢咁平静下来。老王老婆咧就叫老王描述下嗰个细路系咩样嘅。但系咧，当我老王讲嗰个细路系咩样嘅时候，佢老婆就大吃一惊啦。原来咧呢个细路咧系住喺呢个小区度嘅，同佢哋嘅仔咧又差唔多大，仲要系上网成瘾嘅。喺前几晚。一连通宵咗几个晚上之后，然后仲去嘅同学去咗火车路轨上玩，点知道呢？因为连续打咗几晚通宵嘅游戏，两个细路就攰到喺火车路轨上瞓着咗。刚刚嗰时呢，就有火车经过，就将佢哋两个硬死咗啦。个死状十分之凄惨，甚至连部分尸体都揾唔到。呢件事发生咗之后，惊动咗整个社区。然后老王又将见到嗰个细路嘅事情喺单位度讲咗一次，引起单位不少嘅轰动。后面听讲， 不過細路個老豆老母聽到呢件事之後，就買咗部紙扎電腦燒咗俾佢哋個仔，希望佢喺另外一個世界可以自由自在咁上網。自此之後咧，阿老王就再冇見到嗰個細。